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级大地震。随后的海啸引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从而导致核泄漏事故。核事故的灾难性后果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对核能的恐惧，甚至会质疑其发展的必要性。 有些人就会担心说，日本既然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故，会不会影响到咱们国家去发展核反应堆事业的这种战略、这种规划？ 每一次核事故对于核电的发展都是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每次的这个核电的事故呢，也会对核电技术的发展和核电管理的改进带来了一些进步。我觉得呢，从我们的国家来看，因为正处在现代化的一个高潮，因此对能源的需求是非常的这个多的，而且增长很快的。所以我想呢，我们国家从长远来看，发展核能的这种需求和我们这种动力应当是不应该减弱的。 但是它的这个技术水平包括安全性应该更加去关注。 是的，我想我们的重点呢是应当进一步把我们的核电技术的水平提高，把我们核电的安全性把它提高。这是我们要从核岛来吸取的积极的教训。 安全是核能发展的前提，也是衡量核能技术先进性最重要的指标。世界核电发展50多年来，技术可分为4代。目前运行中的核电站大多采用第二代反应堆技术或二代堆改进技术，建设更为安全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核电站是全世界核能专家努力的目标。这里是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最近由他们牵头兴建的一座核电站示范工程引起了世界核电专家的高度关注。因为由王大中带领这里的研究人员自主研发的模块式高温气冷堆，被国际核能界认为是能满足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安全性要求的堆型之一。而我国之所以能建设如此先进的核反应堆，与王大中及其团队数十年的努力息息相关。1956年，为了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清华大学专门成立了工程物理系，从电机、机械、动能等专业中抽调了若干名成绩优异的学生。当时正在机械系念大二的王大中被抽调进系，不过与大多数同学选择核物理不一样，王大中毕业时选择了反应堆专业。1958年，国家决定由清华大学负责建造一座屏蔽试验反应堆，刚刚大学毕业的王大中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其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最大困难就是要一个一个的了解这些系统，因为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学的呢都是一些理论课。当时反应堆这门课程并没有教材， 所以我们只能从实践当中来摸索。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核反应堆，参与研究的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那时世界核能的发展也才刚刚起步，各国对核反应堆的研究非常保密，这些年轻人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反应堆，摆在面前的只有前苏联的一张图纸。作为其中的骨干成员，王大中参与了屏蔽试验反应堆工程建设和零功率反应堆物理实验，并负责筹建起反应堆热工水力学实验室。 也可以说呢，在整个的建堆的过程当中是就经历了很多改行 啊， 但是这些改行呢，对我后来的这个学术生涯都很有很大的锻炼和帮助。 1964年，经过6年从无到有的攻关，屏蔽试验反应堆终于建设完成。从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起，第二代核电技术的成熟，使得核能真正进入民用阶段。到1978年，全世界运行的核电站已有200多座。但是1979年，由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使得核电的发展进入低潮期。到80年代中期，由于化石能源紧缺，核能的发展再次受到重视，核能专家们开始继续探索更为安全的第三代技术。如果说屏蔽试验反应堆的建造让年轻的王大中崭露头角，那么一体化低温核供热堆的成功则让他逐步成为我国核反应堆领域的领军人物。1985年，为了开展核能供热研究，国家批准由清华大学核能研究所建造一座5兆瓦的低温核供热实验堆，王大中担任总工程师。 我发现您跟很多我们国家这核反应堆当中的这个第一联系在一起，咱们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堆，包括后来到80年代了，咱们建的第一个世界上第一个一体化的5兆瓦的低温供热堆。 对 啊， 我们当时碰到第一个问题，我想到的就是我们要选择好正确的技术路线和方案。 嗯， 经过了差不多1年多的论证研讨，我们决定选择的一体化的鞘式的核供热堆。 这是不是意味着它非常安全？ 它是一个先进的一个反应堆。 嗯， 那么它的先进呢，主要是在于3点。一点呢，就是它是一个这个一体化的堆。 嗯， 啊，第二点呢是全功率的自然循环。 嗯， 第三点呢叫做非能动的余热再出。 嗯， 王大中正是吸取了美国三里岛核事故的教训，在反应堆的设计上采用非能动余热排出，使得反应堆的安全性大大提高。 什么叫非能动的余热再出？ 嗯， 当反应堆停下来以后， 嗯， 那么我不需要动力，全部都是自然循环， 嗯， 全部都不让水泵。不用电力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这个核电站的安全。那么福岛大家知道，福岛的这个问题就在于，因为它伴随着海啸，这海啸呢一下子就把我们所有的备用的电源、柴油机全都打坏了，这样没有电，它也就没有这个没有了动力。 一体化低温核供热堆的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在安全性上明显优于当时世界上运行的大部分核电站，被认为是第三代核能技术。在王大中的主持下，这座反应堆历时5年建成，是世界上第一座一体化低温核供热堆。当时德国著名的核能专家弗莱厄称，这是世界核供热堆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王大中曾经说，他的科研经历就是建了3座反应堆，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参与和主持建设的每一座反应堆都对我国核能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近引起世界核能界高度关注的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是王大中领导建设的第三座核反应堆，在安全性上它比第三代的非能动系统更为先进。 你假如说福岛的核电站因为余热它没电了， 嗯， 所以呢它就被烧毁了， 嗯， 那么我们呢核供热堆不需要电， 嗯， 但是我们需要水，水自然循环，然后通过空气自然循环把它冷却掉， 嗯， 而到高温堆呢它又不要电又不要水，就是说它就是靠自然 散发 嗯，使得它的温度能保证安全， 嗯， 它的原因呢一个呢就是它的表面的比较大， 嗯， 可以散出来，直径比较小，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元件本身它可以能耐到1700度， 嗯， 所以这样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呢就是我们叫做固有安全性。 固有安全性是这座反应堆最重要的特点，它在技术上排除了发生堆芯熔毁的可能性，所以被国际核能界认为是第四代核能技术。模块式高温气冷堆也是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后世界先进核能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而王大中选择模块堆这个先进的设计理念得追溯到30年前他在德国的留学经历。1980年王大中获得红宝奖学金赴德国于里希核研究中心研修，是从世界首创高温气冷堆的创始人苏尔登教授。那时模块式高温堆概念刚刚由德国西门子公司提出来，而王大中从导师给他的四个课题中就选择了他作为研究方向。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觉得我就是看中了它具有固有安全性， 嗯， 尽管这个方向当时只是一个概念，那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对我们国家将来会有用途，因为我始终有一个理念，觉得对于核能来说，核能的利用来说，它的生命线就是安全， 对， 所以必须将来呢要把安全放在始终放在第一位，而这个第一位呢除了人以外其实要必须要得有新的技术创新。 从选择这个研究方向到完成初步方案设计，王大中只用了1年0.9个月的时间。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双曲球床堆的新概念，在保持模块式高温气冷堆优异安全性的前提下，使单堆设计功率提高了1倍。在导师的鼓励下，王大中用德文完成论文，并获得德国亚琛大学博士学位，这被当年西德的报纸评价为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奇迹。但那时人们或许想象不到，20年后创造奇迹的王大中会为世界核能的发展带来怎样的惊喜。1986年我国开始旨在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的863计划，王大中被选为能源领域的首席科学家。那时国家科委将高温气冷堆列为我国未来发展的先进反应堆之一，然而就在这一年，前苏联发生了灾难性的核事故切尔诺贝利事件。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引起反应堆发生爆炸，事故导致方圆30公里的地区遭受严重核辐射，世界核能的发展再次迅速地转入低谷。但此时冷静理智的王大中并没有因此动摇研制先进反应堆的决心。 像那个时候86年发生了切尔诺贝利那么重大的事故，并没有影响到您继续研究这个核反应堆，特别高温气冷堆的这种决心和动力。 我想那个切尔诺贝利事故呢正好说明了我们需要有这种固有安全性的反应堆， 嗯， 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呢它实际上那个事故呢是一个人为的操作的错误， 嗯， 也是一个设计当中的错误，就在反应堆设计当中它其实有一段时间里头呢我们叫做正反应性， 嗯， 就是说功率越高它反应越厉害，这是一个设计当中的失误，是这个反应堆呢发生了严重的爆炸， 嗯， 所以我想呢人为造成的这些事故的从根本上来说的话呢，那么是因为我们这个系统还不够先进， 嗯，你就是说人的操作失误有些某些情况下我们不能保证永远不失误。 在世界核能发展最低潮的时期，王大中带领着研究人员用十多年的时间，将拥有固有安全性的十兆瓦模块式高温气冷实验堆建成。2003年，反应堆在清华大学核能研究院并网发电成功，这是世界上第一座试验成功的模块式高温气冷堆。2006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现在76岁的王大中依然在为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的工业示范工程而忙碌，他希望能通过真正高度安全的技术，让清洁高效的核能为人类服务。如果说从事核反应堆专业是青年时期的王大中主动的选择，那么1994年1月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则是他被组织选择而开启的另一段精彩的人生历程。从一名科学家到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王大中会如何完成他的角色转换？ 您担任过10年清华大学的校长，对于您来说，当校长这个工作是不是另外一种压力和挑战？ 应当说是的，因为你要搞清楚，就是说你要把学校带向什么地方去。 嗯， 把清华这样一个百，这样一个当时是几十年的这样一个有光荣传统的学校， 嗯， 把它办好，至少在我这样这一棒， 嗯， 接力棒当中，那尽到我的责任，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王大中担任校长之前，清华大学已经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目标。王大中上任伊始，摆在他面前的就是这个艰巨的任务。那么，什么样的大学才能称得上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将清华真正的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呢？ 那当时你要把清华带向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 当时我想到的就是说，首先是，就怎么样，制定一个总体发展思路。最后我们归纳成为，要把清华大学建成为综合性、研究性、开放式的大学。 清华大学在历史上曾是一所包括理工、文、法、农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适应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的专门人才，国家进行了院系调整，清华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王大中上任后，在继续发挥工科优势的同时，加速理科和文科专业的建设。10年时间，到他离任的2003年，清华大学的综合性学科布局基本完成。但是如何让部分学科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到底优先发展哪些学科呢？这是考验王大中的一大难题。 一定要有若干学科能够达到世界先进的水平。而且这些学科呢，不完全是传统学科，应当是在国际上活跃的学科。 比如说什么样的学科？ 譬如说信息和生物。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实施支持重点高校发展的985工程，那时清华大学准备投入6亿元到学科建设中，王大中拿出了其中的1/5来发展生命科学。 当时我们拿出了1/2来支持生命学科，而当时生命学科呢，只有40多个教室，所以我们的压力也很大。这个很多这个老的一些教授院士们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意见是什么？ 大家都希望发展自己的学科，觉得生物学科呢，是个新兴的学科，你还不能够，不能说它就一定能够强。但是呢，我们是觉得呢，我们要提前投入。找的那些个就将来以后是在前沿的一些学科有发展的一些热点学科，提前投入，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学科能领先。所以当时我的作为校长呢，压力是很大的。甚至有的老教师就说你们把钱投到了这个 nobody， 就是 没 什么人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学科其实后来发展得很快。 在学校的支持下，短短几年，清华大学生物系发展成为专业设置基本齐全、国内排名领先的院系。40多位教师中，现在已有5位院士。 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作为做学科的建设当中，实际上学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侧重点。 哎，对。但是对校长来讲，最难的就是有所不为。 要平衡，谁都不愿意当有所不为的那一部分。 对，只能有所不为了以后才能有所为，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需要，我觉得需要两条，一个呢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前瞻的眼光，但是我是搞核能的，我并不懂生物，所以呢，你还需要依靠着一些学术带头人，其中我们生物系的有个张南明教授，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就他自己呢全力以赴的来建设生物学科，他熟悉生物科学的发展方向，同时他又能够识人。 我觉得作为一个校长，一个院长，一个系主任呢，很容易走什么呢，老好人的道路，到时候就教师会开个会通过这个然后多数意见是这样就这么走。他就是没有情况没有了解清楚之前，他不轻易发表意见，然后一旦做决定了，就是轻易不动摇。 稳健务实是清华师生对王大中校长最深的印象。1999年前后，我国高校的本科生开始扩招，但王大中认为，对清华来说，大规模扩招不利于实现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因此学校顶住压力，将本科生总人数控制在13000人左右。 本科我们压力很大。有一年这个北京这题目出的不是考题可能容易一点，就600分的特别多，所以那个家长就要求我们扩招。曾经到我们的工作厅里边呢静坐了大概有1个礼拜，我们还得 劝他们， 对，劝他们招待他们，还得派大夫，那天挺热的是吧。有一次都把我家里围起来了，我们也还是没有扩招，因为我觉得我们办学的理念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今年扩招，你明年还得扩招， 不断的扩大了，就这样。 因为你扩招了以后，你所有的办学资源都够不上，这样你就很难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位也，有大师之位也，这是民国时期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名言。王大中担任校长之初，正是清华大学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的时候，中青年骨干教师缺乏。为了鼓励和支持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的成长，王大中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实行了教师岗位津贴制度，设立年度学术新人奖，另外还特别推出百人计划项目，以每人200万元的科研经费从国内外引进中青年学术骨干。1997年，清华大学成立高等研究中心，王大中亲自赴美国邀请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回到清华，希望将清华的基础学科带到世界最前沿。 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在清华建立一个基础研究的特区，就像深圳特区一样，给特殊的政策，然后呢，请这些大师级的人，来指导我们的年轻人，在一些基础研究的热点前沿的那些地方，去争取突破。后来林家翘先生也请来了姚继志先生，姚继志先生是美国计算机图灵奖的获得者，现在在清华发挥作用很大，所以我觉得这几点是吧，大师、大楼、大学精神，都是办一流大学乃至于办大学和特别是办一流大学不可缺少的要素，作为校长应当在上下功夫。 2001年，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时，学校将校园文化凝练成以爱国奉献、追求卓越为核心的清华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2003年， 68岁的王大中因为年龄原因主动辞去校长职务，从此结束了10年的校长生涯。 您接任校长的时候，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任务是要把清华大学办成国际一流的、世界一流的大学。您当校长10年的时间，而现在这个100周年校庆也到了，就回过头看看，从您接任的时候到您卸任的时候，这个一流大学的这个目标完成了多少？ 我觉得是这样子，对一流大学，我们的认识实际上有个深化的过程。 嗯。 或者说 目标完成了多少？ 我觉得是这样子，对一流大学，我们的认识实际上有个深化的过程。 嗯。 或者说，我这10年的校长，实际上我觉得我就是在探索，怎么建成。世界一流的这样一条道路，实际上也是在回答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对， 和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两个根本的问题，是吧？所以呢，这个我想我们正在往着跻身世界一流这个方向在努力的前进， 嗯， 而且越来越接近，这点是没有怀疑的。 无论是领导几千人进行科技攻关，还是管理一所几万人的著名大学，王大中给人的印象总是认真务实，行胜于言。从清华的学生到清华的校长，王大中的工作作风和处事原则，也许就是对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最好的诠释。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他说你笑得很可爱。 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的这个小区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里面住着许多上世纪50年代从国外学成回国的科学家，何泽慧与钱三强的家就在这里。钱三强院士是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何泽慧院士也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同样在两弹的研制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06年4月，大家栏目采访了何泽慧先生，这也是他生前接受的唯一一次电视专访。 您来考试啊？ 我来考试。 这是考官， 请您坐。 反正我也不会。 我来考您是吧？ 我不会编小说，我有什么说什么。 很多年轻人啊，愿意听您的故事。 听我故事有什么用？让他们来向我学习，倒霉了你们。 为什么呢？ 我做事都不合时代的。 作为一位个性鲜明的女性物理学家，何泽慧的大学生活并不愉快。1932年，她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那时的物理系名师云集，理学院第一任院长物理学家叶启孙，早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等都在此任教。那年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共招收了28名学生，其中有10位是女生，但由于受到传统偏见的影响，教授们认为女生学物理难以学有所成，于是纷纷劝他们转系。 我听说那个时候的清华大学也是很重男轻女的。 不是所有的系都那样，就是我是上物理系， 物理系 碰到一个老冯建，女生呢叶启孙，叶启孙不要女生，咱们就造反了，为什么不要女生？ 你也造反了，你也 当然了，我们他不要我们，我们考上了物理系，分数够了，他不要我们，后来他没办法了。 他是不是因为觉得 物理学很艰苦。 谁知道他为什么不让我？你越不让我，我越要来，是不是？为什么？我那时候有个表哥是搞物理的，所以我在中学时候就对物理学感兴趣。你们这种男孩子都不知道的，女孩子这书，男生好像是应该我来培养他的。你们女生呢，还不是结婚就毕业就结婚了吗？完了。 您就不服气？ 哎，我听他的。 那时在学校的劝说下，物理系的许多女生都中途转系或转学。何泽慧不仅坚持到了最后，而且还以毕业论文全班最高分的优异成绩毕业，成为那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十位毕业生之一。这张照片就是当年物理系毕业生的合影，站在后排左侧的这位就是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钱三强。当时他的毕业论文与何泽慧一样，获得全班最高分。 钱先生，他在清华的时候您就认识了？ 同班的吗？我觉得他挺爱玩的吧。 您觉得他挺爱玩的？ 运动员他是。 您大学期间跟钱老那个时候认识，但是有没有开始谈恋爱呢？那时候还 没有，这是那时候当时念书嘛，就只管念书不讲恋爱，咱们念书时候不能讲恋爱。 钱三强先生是国学大师钱玄同的次子，天性聪明，勤奋好学。受家风影响，钱三强从小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与何泽慧就被物理系的同学们称为郎才女貌，天生一对。然而作为女性，何泽慧毕业找工作时再次受到了挫折。 我们毕业的时候，日本人都上清华了，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要打日本人了，你中国日本人说一批好学生呢，都入南京去了，南京军工部，那时候请的那就是德国的专家了，什么军事专家，像我们同班的像王大珩了，还有几个，都是弄到军工部去了。去学习，那个打仗去，是吧？女生不许去，没有资格。所以我这个毕业以后啊，女生不跟你早睡，你结婚就完了，出嫁就行了。 就在何泽慧苦于找不到工作、施展抱负时，他得到了一个消息。那时的山西省政府有一项规定。凡是毕业于国立大学的山西籍学生，山西省均资助3年共3000大洋的公费出国留学。何泽慧虽然出生在苏州，但祖籍是山西省灵石县，于是他立即回山西办好了出国留学的手续。 中国自己不要我出去，那时候到德国最便宜。 所以您就选择干脆我到德国去。 我到德国去，真有意思。我这个在德国以前没有这个男轻，那重男轻女什么没有的。 上个世纪30年代，在二战爆发之前，中国与德国在军事上有一定的合作关系。出国前，何泽慧曾在南京军工署工作的同学王大珩那里得知，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曾经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于是他到德国后直接找到了柏林高等工业学校的这位系主任，希望能进技术物理系学习弹道学。 人家说觉得怪得很，因为我去那个研究所啊，他本来不是外国人的，尤其他是跟军工有关系的， 应该是保密部门。 现在保密是保密，他那个锁的那个自己的房子都是围起来的，一般人不能进去的，跟军工有关系的。所以我后来到他那个研究所了，他们德国人自己都不许去，他允许我去，我就在那里做实验。 做成实验，我说，我就是要打外日本人啊！我说我要搞军工方面的。 对， 他觉得奇怪，你那个女孩子来搞军工。 1940年，26岁的何泽慧完成了论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并获得博士学位。此时，二战已经爆发。何泽慧不得已滞留德国，进入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直到1946年，二战结束后，32岁的何泽慧来到法国巴黎，与阔别10年的同学钱三强结婚。从此，何泽慧与钱三强的生活和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钱三强结婚后，已经在德国做过2年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顺利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与钱三强成为同事。在1946年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钱三强在一位英国学者投影的原子核裂变一分为二的照片中发现，原子核裂变除一分为二之外，还可能存在着其他的裂变方式。此后，钱三强与何泽慧在居里实验室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分析，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您能不能帮我们回忆一下，就是在那个居里实验室，和这个钱老一起发现这个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当时这个发现的过程？ 嗨，这个简单的很嘛，你要发现东西容易的很，我告诉你。这有什么过程？你做工作细致点就成了，谁都会发现。 那您是怎么发现的呢？ 他们看见了就发现了。 看见了。 你现在检查说有什么东西，你就都发现了。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好些东西，除非你一天到晚不动脑筋。是的。 您当时一共做过多少次实验？为了这个发现？ 这个一天到晚在那做实验的，我找原始，那一天就几百张相片。你去看吧，分析吧，你做完了就搁那啊，做完就完了。你要看这里出去找东西啊。你不找当然没有啊。 三分裂呢，后来经过钱三强先生他们的研究，一般在300次裂变当中有可能出现一次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呢，上万次裂变当中可能出现3例。这个四分裂这么稀少的一件事情，一个事件，就是何泽慧先生先发现的。 钱三强与何泽慧的这一发现公布后，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约里奥·居里先生称，这是二战后物理学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当时很多媒体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正处于事业巅峰时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会继续留在法国时，他们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 我们那时候我们学的就是要回来，来做工作，是不是？没有说出去不想回来的。 那时候是很坚定的，就想到了肯定要回国的。 肯定回国的，他出去就是回国，见见世面啊，学习啊，不是啊，看看外国人怎么工作的。 这张照片是1948年他们回国前在约里奥·居里夫妇家中的留影。这天，这两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将一些当时保密的数据资料和放射源送给了钱三强与何泽慧。临别时，伊雷娜·居里夫人还送给了他们一句赠言：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1948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不足半岁的女儿回到了祖国。 这个房子就是最早的第一的一座特楼，大概是54年建成的。它的形式就是一个苏联式的那个苏式的形式，这个门进来呢就是一个一个小客厅。这个小客厅呢是一般是我的父母亲和我们一起在这里头就是聚会或者他在这儿接待客人的地方，在这个的门后头呢就是记录着我们小时候从1955年开始的所有的这个孩子长的身高的记录，这一段呢就是不光是有在这里头就是聚会或者他在这儿接待客人的地方，在这个的门后头呢就是记录着我们小时候从1955年开始的所有的这个孩子长的身高的记录，这一段呢就是不光是有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身高记录，包括我们孩子的这个身高的记录也都记录在这儿，这个是挺有意义的，我们装修的时候特地把它留出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历史的记忆。 这座住了50多年的老房子记录了何泽慧一家的历史，也伴随着他的主人一起见证了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历程。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成立不久的新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重重封锁。1955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钱三强应邀来到中南海，介绍了原子弹氢弹的基本原理。就在这次会议上，我国决定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研制中国的核武器。1959年，参加原子弹援建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面对这种局面，我国决定成立专门的核武器研究所，自力更生研制出原子弹。研究所的成员由钱三强负责推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外做了6年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没能进入核武器研究的第一线。 原子弹研究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不能够参加原子弹研究的这些核心的工作？所以会受到一些打击，会情绪很不好。 是打击，我不怕，我就不怕。打击的打击是谁合理不合理？我对国家怎么样有益处我就做。不管对得起你对不起你。有的人就是那个真，是不是？我就不承认。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其前身就是原子能研究所，简称401所。文革之前，何泽慧一直在这里工作，虽然没有进入核武器研究的核心团队，但他依然为核武器的研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那时他带领一批年轻科技人员，经过几百次的实验，研制出原子弹的点火中子源。 2、1，起步。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短短2年0.8个月的时间，其速度之快创造了世界上的一个奇迹。然而，如果没有何泽慧，也许这个奇迹也不会这么快发生。 是搞氢弹的时候，小小先生这个看见一个什么资料，这个资料有个数据，如果这个数据是他看到的那么大的话，那么氢弹就应该走另外一条路。我这个数据确实有点不大可靠，我们觉得就让司令要重做这个实验，重得这个数据。平常做物理实验，做一个实验要2-3年，而我们那个整个搞氢弹 剩下的时间也只有一两年，所以这个实验要求他这边做要几个月做出来。核心领导这个在那个组织写个人专门做这个实验，白天晚上怎么做，几个月做出来了，人家数据不对，说这个核武器研究数据没走弯路，没有收到错误的报价，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座住了50多年的房子何泽会一直保持着它的原样。自从1992年钱三强先生去世后，家里的东西几乎没有变过。这块用来记事的黑板40多年前就一直挂在这里，电灯的开关还是用拉绳，用过的拐杖皮带也都全挂在卧室里。 这个房间是我父母亲的卧室，这个床呢是我爸爸的床，然后那个床呢是我妈妈的床，父亲不在了以后，我们一直就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把它给就是去掉。然后这个桌子呢，一直是我妈妈从就是只要在家，这就是她的一个工作室，就是她在这儿，就是一般是周末就在这儿工作。这个呢是我爸爸的书房，这是我爸爸这个工作和休息的地方。然后这里头的很多书，我们已经就是很多的这个书已经都捐走了，然后剩下一些呢都是我爸爸挺喜欢看的一些那个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还有小说。 钱包是您给钱老做的？ 我做的，大概 这补过很多次了。 就是用了都是几十年的， 用了几十年的钱包。钱老去世后您还一直留着呢，这个 他们出去都没动。 这还有很多过去的，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给我看看。那个抽屉小孩在那用什么寄寄东西的小纸。 哎呀，还有粮票呢， 你是不是？ 还有粮票呢，北京市地方粮票。 这个还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头，我也没去管 的。这是86年的粮票。我们应该让镜头使仔细看看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钱包。 我做的。捡着破皮子做的， 所以我家里头。都是自己做呗，破破烂烂的，你看这拉链还挺好的呢。你看这贴几个钳子， 两票， 算了，就两，得了，这个是老古董， 老古董。 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文革结束后何泽会就一直在这里工作。2005年底，所里的办公室装修后给何先生添置了一些新家具，但他还是习惯用这些自己已经用了几十年的办公桌和书柜。 2006年，92岁的何泽慧依然每天坐单位的班车来上班。 一生中也都感到对不起他，就是他有一次我的一个棉袄，那是我已经开始工作了，他真是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那儿缝，终于缝好了。缝好了以后，叫我去穿以后，但是有一次坐长途车，那时候我在远郊去工作，有一次坐长途车上大概是热还是怎么着，我就把衣服脱了，还是然后就最后就忘了还是怎么就丢了。丢了以后他就特别祝福我千方百计要希望把我找回来，因为我也体会出来他没有时间再给我放那么长时间，终于给我大爷。 何泽慧先生去世后，三位子女商量决定将父母住过的这套老房子原样保持下去。 我们想的就是还是保持不动，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动就不动。 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